12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童雪彤专注的操作，电脑出现了一个病毒，像一个翠绿的小挂坠，不时闪亮而充满了玄机。 是他，就是这个东西。 童雪彤瞪着眼质问身边的吴小芳， 这个小挂坠你们谁碰过？ 吴小芳愣了一下，他知道童雪彤要的答案，不得不说， 是我点了他，可没想到。 别说了。 童雪彤转身对王建义说， 王主任，我希望马上请求公安部信息中心帮助，并请求军方信息中心支持，连接通信卫星2号。 王建义立即对他随同的特别助理陈志下令，马上联系公安部信息中心，按照童雪彤的要求请示工作。 明白。 陈志是一位多知识学科的青年人，头脑敏捷聪明，不仅是王建义的特别助理，而且还有一身擒敌格斗的好本领。陈志转身离开，童雪彤通过多种手段切断了板红公安内部网络与外界的联系，但同时也断掉了对那辆载有红酸枝货车的监视。此时网络信号失真，信息网被病毒跟踪，产生了混乱。童雪彤边清楚边说了句， 原来是代号缅甸翡翠的病毒啊。关闭所有电子产品，包括各位的手机。难道是他？是奴梅的杰作不成？我只需要15分钟。 史西见吃惊，追问， 奴梅是谁啊？ 童雪彤边操作边回应了一句， 奴梅是个网络天才，我的对手。2015年度在美国举行的全球超级计算机运算及监控程序设计比赛中拿到了第一名。 在制毒与贩毒的行当中，行里的人称之为秘密，而秘密的人最怕多国联合缉毒警察。行里的人更清楚，那是与缉毒警察的秘密战。打洛河畔的惨案不仅惊动缅甸和中国的警方，同样也在缅甸多个毒枭与毒枭之间开始了一场明争暗斗的较量。谁都想吃掉对手，谁都想霸占全世界的毒品销售市场，可悲剧也悄然在发生。打洛河的对岸在经历了一场风雨过后，出现了一道道彩虹，红的光环映在一片片马尾松和凤尾竹的林中，远远望去显得格外美丽。红与蓝的转换是漂浮的云雾和朦胧的色彩。与打洛河相邻的是缅甸第七特区，金饰装点的屋顶呈三角形斜度而立，还有一些用铁丝电网围墙，里面 是一座座灰色的碉楼，相互之间都有空中钢铁走廊相连，每个楼顶都有 12.7 毫米高射机枪把守，尤其是中间的一幢半圆形的楼，两侧是警卫楼和警卫兵。这幢楼的中心就是军歌帮的帮主所在地，也是军歌帮主英敏的指挥所。英敏38岁，人到中年，因为喜欢把头发盘起来，而且常年爱喝罂粟壳煲的山鸡汤，脸色红润，精神风采体现在他苗条性感的身材上，平时又爱穿一身绿色的野战作训服。英敏在军歌帮里有种超越任何人的精神魅力，在军歌帮里的人都知道英敏有军人的血缘，父亲英继烈曾是缅甸军中的重要人物，统管过缅甸北部的军队，后来遭到上层冷落，被迫率领他所管辖的北方区的一部分官兵弃营跑到深山里种起了千亩罂粟园。长期以来秘密种植加工海洛因等多种上等毒品，建立了一条属于军歌帮的销售秘密通道，很快扩大了经营范围，并赚取了大量的美金，在缅甸占据了统领地位。英继烈年岁已大，他所经营的有军队背景的军歌帮就交给了女儿英敏掌管，而英敏更有一套现代化的管理方法，他看上了在国际2015年度美国举行的全球超级计算机运算及监控程序设计比赛获得第一名的奴梅。英敏看上了这位年轻美貌富有绝世天才的女子，并亲自坐镇在美国华盛顿与奴梅秘密交易，最终不惜重金挖走了这位当今最有价值的网络监控程序专家。奴梅的加入在短短3个月内使军歌帮的现代化电子网络提升，奴梅还私下买通了 A 国的监控侦察通信卫星，秘密架起了一条毒品销售渠道，同时对跟踪的任何一国警察进行反跟踪。最让英敏得意的是，奴梅精心编制的一个破坏性极强的病毒程序被自豪地命名为缅甸翡翠。军歌帮的网络渠道被奴梅在全世界开通了一条秘密网络交易平台，通过电脑或手机订货，又通过地下钱庄和地下银行付款，再通过湄公河以及蓝运河等多条通往大海的水路周转在越南金兰湾的维中岛，与国际大毒贩秘密开辟了一条海上运输线，使得军歌帮的毒品生意像一条条看不见的血管悄悄在流动，给军歌帮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佤帮则是祖祖辈辈最传统的制毒消毒结构，眼界仅限周边的几个邻国，与军歌帮有了很大的差距。今年由于佤帮产量也在不断增大，私下装备了武装，但是佤帮的人比较散，在秘密运销交易上大多属于二类毒贩，有一大半的货被军警或中国公安缉毒警抓获，佤帮不少的案子却让军歌帮背了黑锅，这一点让军歌帮很恼火。为此英敏暗自安排了观察组，一旦抓住佤帮冒充军歌帮的人绝不留情。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英敏接到了2笔国际订单，要的量还很大，其中一笔是哥伦比亚的顶级客户 著名的国际大毒贩汤姆森，还有一笔是索马里的莫里岛，是连接供给非洲沿海湾的豪族们。这些生意的开拓是努梅在三个月之内的第二批货，头一次已经让英敏尝到了甜头。此次对方要求必须是 A 货，绝对100%纯天然的海洛因。英敏要亲自赶往30公里以外的罂粟种植加工基地，实地仔细检查并秘密装填，以高度伪装运输，每一个环节都是秘密加秘密。一辆美式军用防弹吉普前后装备机枪，英敏上车前对特别助手何明富说：这路要严防泄密。英帅，我都安排妥了。何明富是军人出身，又是典型的陆战队生死队员，在军歌帮全权负责军事调配和防范，对英敏的称呼从来都称他为英帅。何明富深知从特七区军歌帮大本营向西南行驶30公里的各个山区和密林都在军歌帮的管制下，有一座座对外开放的红灯区，不仅有美色相伴，更有上层各种人物以及国际商人持有特别通行证前往，并进行秘密享乐活动。首选是军歌帮生产的原汁原味的罂粟加工的系列产品，有不少欧洲和非洲以及美国大佬专程到第七特区的特别区域潇洒。因而在通往军歌帮罂粟生产加工基地的沿途分布了三个检查哨所，没有特殊通行证绝对进不去。军歌帮在种植罂粟上吸收了巴基斯坦和哥伦比亚的优势，在种植上就改良，加上缅甸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在世界海洛因同类产品中有着唯一的声誉。缅甸罂粟花苞里溢出的白浆就是被称之为世界之患的毒品鸦片，烟农一人种烟可以解决全家人的温饱。高峰时期，第七特区的鸦片年产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提纯之后就成为了白魔海洛因。这些毒品最便捷的走私通道就是东进云南。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多次发表报告书称，海洛因及鸦片制作原料罂粟的主要栽种国缅甸，2015年罂粟栽种面积较去年增加了 13%， 达 7.7 万公顷。缅甸是仅次于阿富汗的罂粟栽种国，从2007年开始栽种面积便不断增加，每年鸦片生产量预计为870吨。增加量之大，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指出，身处贫困的老百姓将罂粟当作现金作物持续栽种。缅甸罂粟主要生产地是在与泰国国境相连的东部掸邦，而这一地区列为特区的特区正是被军歌帮所掌控。英敏坐着军用防弹吉普车，他对种植罂粟十分清楚，从小就跟着父亲英吉烈穿梭在万亩罂粟花丛中，像带他进入了美丽的花海天堂。英敏很有个性，花海只有他家最大最多，父亲也收购了大量土地，而且还收购了缅甸、老挝和泰国交界地区，总面积20万平方公里。为此，军歌帮秘密开通了山区运输线。英敏更知道，泰国政府在这三国交界点树立了一座刻有金三角字样的牌坊，把这一带称为金三角。英敏喜欢这个金三角的美称，它就是金。军歌帮统治其毒品地位，还把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边境的金新月地区、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交界的银三角地区称为世界三大毒品源。宽大的防弹吉普车行驶在遍地盛开的罂粟花之中，起伏的山地翠绿一片，山地自然形成梯田式，看上去错落有序，生机勃勃。每次看到野外大片大片的罂粟种植地，都让英敏有一种成就感。在广阔的山地罂粟种植基地， 为了便于警卫，便于对进入的人监控，英敏每隔3公里设一个班的执勤点，还有一挺机枪，在周围加固有防御栏，甚至对外来的动物，包括牛、马、羊，还有天上飞的，都要射杀。因为英敏知道有很多人在暗中较劲，更有军警在秘密查处，甚至还有同行竞争人物在找他的茬儿。对于军哥帮所管控的万亩罂粟产地，英敏百倍精心的照看。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英敏的战车翻越一座山地，刚要沿丛林的山口驶进，突然有一只巨大的山鹰飞过，扑腾着翅膀开始低空飞行，仿佛一架超低空的侦察飞机掠过，带有几分神秘。 停下！ 英敏冲着司机大喊了一声。随后的保镖特别助理何明富跑上前问道， 英帅，为何停下？ 英敏没有回答，只见他拿起一支美式步枪，对准低飞的那只山鹰，在清脆的枪声中，那只巨大的山鹰被击中，在掉落的过程中还散飞了一片羽毛。何明富赞道， 好枪法，英帅。 英敏大声嚷道，脸上充满了无名的疑惑， 去把那只打下的山鹰拿过来。 何明富马上命令他的手下跑步到山林边，取回了那只有7-8斤重的死山鹰。英敏站在吉普车上，冲着何明富一字一句的交代， 仔仔细细的查看山鹰，看看到底有没有携带东西。 何明富是特种兵，对于信息情报和侦察战，他比谁都知道其危险性。他此刻更加明白英敏要打下那只孤鹰的目的。何明富把手中的枪往腰间一插，拿起那只山鹰，从头到尾认真搜查着。他发现鹰的左腿套了一个黄色的电子环，还在鹰的左翅膀下找出了一个由玻璃晶体的圆柱扣。他对英敏报告， 英帅，山鹰携带了微型摄像头和发射装置，你看。 英敏提起山鹰的头，看到那个隐藏在翅膀下的微型圆柱扣，有些恼火，他气愤地说， 翅膀飞起来，摄像头就开始工作，并通过脚环上的无线发射器把我们基地的秘密暴露无遗，太阴险了。 那怎么办呢？ 何明富思考说， 会是谁干的呢？是军警？ 好呀，是谁用这样的手段跟我过不去？不是佤邦，就是军警那帮没长眼的家伙。 英敏有些生气，想自言自语反问。何明富眨着眼睛上前一步提醒道， 据我了解，佤邦还没有这个能力，他们在森林地区刚建了一个隐蔽中心，电子监控和网络远远落后于我们。前几天我到了特区区，发现有军警在调动，军警从仰光调了一个营过来，会不会？ 别说了，我心里有数。 英敏果断地对何明富说， 你派人马上把摄像头和发射器送给怒梅，让他破解，把这只山鹰也带上，其他的人继续跟我前行。 英敏打下了山鹰，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他很警觉。虽说早些年缅甸军警也查过制毒基地，可军哥帮有军方在背后支持，谁拿军哥帮也没办法。况且军哥帮在暗地还给一些政府官员和军警交过不少保险费，而这一次英敏却觉得事情有些奇怪。 英敏的军用吉普车行驶在万亩罂粟基地的两种地，视察了极品的产量。英敏对种植罂粟很专业，他逐朵逐朵采下花瓣，然后用手揉动花瓣，用鼻子轻轻地吮吸三秒钟后，闭目安神般陶醉在粉花花韵之中，随之把柔软的花卉放进嘴里细细品味，舌尖不时地啄着，发出由衷的感叹： 上等的好货呀。 英帅，二号加工基地都安排好了，客服继续前行。 何明富请示。英敏做事很精细，时间和地点都要有预案，他知道他面临各种危险。英敏看了一眼手表， 我们只看20分钟，那只神奇的山鹰搅了我的兴致，11点回大本营。 明白。军歌帮所控制的种植基地开阔，在三座山之间形成起伏平缓的地势，罂粟的长势独特，气候的变化使得军歌帮的罂粟花不仅格外鲜艳，香味浓郁，更重要的是这种含天然山岚之中的醇厚加工出来的海洛因具有同类产品中难得的清香和魅惑。正因为面山而壁，这片土地的罂粟是缅甸的罂粟之王，受到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世界许多行家的倾慕。又有两笔大的秘密订单，让英敏自得的是他的产品质量，于是他必须要亲自看一眼装包的货品。缅甸的山地有着天然的自然屏障，在与种植地不远的10公里处有一座具有宝石翡翠的山洞，而神奇的山洞属于地球最原始形成而挤压的洞窟，数亿万年的矿与石以及各类化学物理元素的综合作用，使这座山的翡翠石更有着夜间发光的自然现象。多少年来，缅甸人和外来人都采过此矿的宝石翡翠，可都莫名其妙的死去，不仅没有挖走一块玉石翡翠，而且连一块石头也拿不走。在缅甸的人都知道，所有山矿都可开采，唯独军歌帮的这个拜萨山的玉石翡翠绝不能采，这是天神赐予地球的神物。军歌帮的人多年视这座拜萨山为神，看见洞内的玉石都没人敢去动，英敏更是信奉这是天神所赐。英敏在进洞前整了整衣和发饰，双手合十，闭目敬拜。他身后的陪同全部跪在地上俯身拜倒，他们格外真诚，动作整齐划一。洞口站着两名持枪的军歌帮卫士，山洞的两名制高点都配有12.7毫米高射机枪，周围山边角都安有电网。何明富作为英敏的助手和军事保卫官，来过这个神奇的山洞多次，但英敏从来没有让何明富走进过山洞一步。英敏在年初乘私人飞机从缅甸到泰国普吉岛秘密商谈，曾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追杀，是身边的全能强手何明富相救，驾驶摩托艇安全脱离，并且仅用2小时驾驶飞机到了吉隆坡。这件事让英敏从心里折服了，她是女人，心细且留意在心，而何明富并没有把那件事挂在嘴上，只是对自己的分内事尽职尽责。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京津冀之声，百万之声。